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抽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最新披露了2018年第二季度查处的6起典型案件，涉及新闻出版、网络文化、文化娱乐、广播电影电视等领域。于上周三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因展出毕加索、达利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引发排队观展热潮。记者了解到，展览开幕以来已经有近8万观众到馆参观。为了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中国美术馆原定今天12点撤展，改为17点撤展，16点观众停止入馆。李少红执导的电影《血色清晨》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电影根据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成功融入中国元素。李少红通过影片将中国封建愚昧思想呈现出来的冷酷基调展现得深刻入骨。2018暑期艺术节正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昨天有10场名家讲堂活动正式开票，您可以通过微信免费预订讲座门票。名家讲堂内容涉及音乐、戏曲、影视、舞蹈、摄影等领域，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电影导演田壮壮、国家一级演员王亚斌、北京电台主持人小雨姐姐等参加。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中，特别甄选了3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见面，以今人视角重述发人深省的历史典故。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出行的需求，本月13号到15号，北京铁路部门增开北京西到宝鸡南的列车。首都机场暑运期间出行高峰将集中在本月11号到8月24号。今年暑运期间，国内游航线热度全面超越境外游航线。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热点航线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青海、宁夏成为暑假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出公告，电动自行车将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转为 3C 认证管理。自明年4月15号开始，电动自行车产品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市环保局局长方丽透露，今年上半年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56微克每立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 15% 左右，中污染天数同比减少9天。目前机动车等移动源已经成为北京第一大污染源，其中在京行驶的柴油车排放最多，明年重型柴油车要提前实施国六的排放标准。记者从北京新机场建设与运营筹备攻坚动员会上了解到，北京新机场定于明年6月30号竣工，位于中轴线最南端的这座面向未来的机场正式进入最后一年的建设期，北京新机场明年9月30号将试运营。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玉泉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张学良啊，在大多数人的眼睛里，他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四公子之一，也是别人眼中风流倜傥的张少帅，也有着一点富家公子吊儿郎当不学无术的感觉。可能在他人看来啊，他只会打仗，根本不懂文学方面，但是其实张学良的书法在书法界当中那是赫赫有名的，文武双全。张学良不仅在国学方面功底深厚，而且张学良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能用行书、楷书、隶书、篆书写一手好字。那么您知道张学良是跟谁学习的书法吗？他的书法作品到底如何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学良啊，国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写得一手好字，行书、楷书、隶书、篆书皆有不凡之功底。1936年36岁的少帅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介石抗日，直接导致下半辈子的幽禁。张学良晚年自己就说呀，说我的事情啊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那张学良将军是怎么成为的书法家呢？我还得从头说起。在《百年春秋》一书当中，程雅娟呢就撰写出了这段故事。在世人眼中啊，张学良那是风流倜傥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少帅，似乎有点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一介武夫的味道。而实际上呢，张学良乃一儒将也，他不仅国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更写得一手好字，行书、楷书、隶书、篆书皆有不凡之功底。可以说呀，张学良不仅给世人留下了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惊心动魄的故事，还给中华艺术宝库留下了飘逸精美的书法精品。张学良写的一手好字，龙飞凤舞的草书，遒劲秀丽的正楷，行云流水的行书，凝重精美的篆体，张学良样样是信手拈来。过去有一种毛笔叫大小油脂，由此来形容张学良的书法倒也不为过。当年好多人啊以拥有张学良的墨宝为荣，求字者是络绎不绝，张学良的题诗题词也多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当中。这其中有巴结讨好张学良的意思，但张学良扎实的笔墨功力还是由此可见一斑。张学良能书，以篆书最为人称道。白衡飞宝这四个字是张学良1929年为东北人物志的题词。 横啊是古代佩玉上面的横玉，属佩剑。张学良题写此字用意显然，希望人们不慕虚名，求真求实。张学良这四字篆书字体圆融整齐，匀称端正，用笔到位，结体工稳，字里有筋有骨，不张狂，不浮躁，不软弱，笔墨雅健。当时张学良只有29岁，但所书已见功力，后人将这幅书法收入了书法名家作品鉴赏当中，与秦始皇、曹操、王羲之、宋真宗、清雍正皇帝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弘一法师、赵朴初等名家作品收录在一起，被评价称为雅鉴鉴襟怀。年轻时的张学良啊，精力旺盛，喜好颇多，他此时的书体点线流畅，富于变化，活泼灵动，朝气蓬勃。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幽禁岁月。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的少帅远离战场，远离政治，辗转流迁，孤寂而漫长的岁月当中，让张学良经常用研究国学呀来打发时间，并以书法自娱。此时啊，张学良的书法有了明显的变化，显得老练沉稳，笔墨厚重，点线凝练，充满一股柔中带刚的整体气势。张学良天资聪颖，父亲张作霖啊对其是寄予厚望。张学良早年没有进过学校，7、8岁的时候呢，张作霖任武营统领，驻新民县，在家中设馆，精心选聘了当时八角台地区的儒学名流崔明耀担任家庭教师，为张学良启蒙。张学良在崔明耀的教诲下呀，潜心向学，积极进取。继崔明耀之后，张作霖还聘请了台安籍的张锡龄为家庭教师，继续给张学良施教。张学良自小就接受了古文读写的严格训练，张学良的书法更是得益于名流宿儒的悉心指教，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白金林。白金林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位著名的书法大家，白永贞、金良、林汝柱。1915年啊，张作霖任27师师长，入住奉天，他聘请辽阳名儒白永贞为张学良的老师。白永贞字佩衡，辽阳人，曾任奉天海龙府的知府，后改任知事、奉天省议会议员、奉天省议会议长、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国文教授。白永贞学识渊博，精通国学、工书法，善行书，因属管阁体，清秀遒媚，其文学素养醇厚，字里行间蕴藏着书卷之气，制度高雅。白永贞为张学良奠定了旧学基础。多年以后啊，张学良对他的老师白永贞有这么一番评价，说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1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言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张学良师从白永贞虽然只有1年多时间，书法却在此间有了明显的长进。张学良的第二个书法老师叫金良，金良字西侯，进士出身，曾官至太子少保。1930年啊，金良任东三省博物馆馆长兼奉天通志馆总纂、四库全书馆坐办。金良知识渊博，长于书法，能诗善文，其字为诗打油，字画符。金良尤其工书法，善钟鼎、篆咒，堪称独具一格，实为全国著名的篆书家，在沈阳留下篆书墨迹颇多。1929年1月27日《新民晚报》刊载了金良赠答张学良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做言武修文心一统，将军本色是书生。可见金良对张学良这个弟子的学业那还是十分满意的。 在张学良研习书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人尤为重要，这就是书法家林汝柱。林汝柱的祖父林中煌是清代隶书大家，清代隶书有南正北林之说，其中南正指政府，北林指的就是林中煌。林汝柱得自乃祖真传，书法功底自是不凡，张学良的书风形成，林汝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林汝柱字继峰，是山东荣城上庄镇蔡官屯人，书法名家林中煌之孙，人品端正，乐于助人，名誉乡里。1891年任威海码头艺塾副教习，非常勤恳。民国时呢，曾经给少帅张学良当过老师。他的书法啊，出于林中煌的八分隶书，但自己的风格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本族人啊，都很称赞他的书法。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人们常说呀，师言志，歌抒怀，又说书如其人。张学良的书法，不管是短短几字还是寥寥数语，都能从文字的背后窥见他的心境和情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啊，张学良毅然送蒋介石回南京。12月31日，张学良被军事委员会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随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被处以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啊，张学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不甘沉沦的张学良在幽禁当中依然想着抗日救国。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张学良一再请战，均未得到答复。1938年武汉失守啊，张学良呢被送到湖南沅陵驻苏仙岭，他抱恨长叹啊，奋笔在高墙上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一行大字，字体豪雄，激愤之情是一览无余。同年11月，张学良又被迁到湖南沅陵的凤凰山。几天以后，张学良的好友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特地去看望他，故友相见是感慨万千。张学良表示只要能出去做什么都行，并托张治中向蒋介石送去要求抗战的信，结果是杳无音信。张学良想到外面抗日烽火已经是燃遍了大江南北，而自己却被禁锢，身不由己，不能在沙场抗日，壮志难酬，悲愤之极，挥笔写下一诗：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笔力凝滞，泪迹如箭呀。张学良晚年淡泊名利，不做他想，他的字已没有年轻时候的狂放，多见一种淡然与平和。张学良有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叫做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民族英雄岳飞啊，生前曾有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名言。张学良借来表明自己的情志，掷地有声，读了令人是感发兴起。张学良为人坦荡直爽，光明磊落，无所畏惧，讲感情，重义气，一诺千金的形象更加清晰起来。晚年张学良的题词书信当中有着许多基督教的教义，圣经里的教诲渗透着他浓浓的基督情节。当人们向张学良提出了题字的请求的时候，他每次总是提携爱人如己四个字。即便到晚年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 他照样能悬着手腕写下这几个字。基督教教义当中，爱人如己，爱和宽容，使张学良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如不抵抗将军的罪名等，不去申辩，不去讲，选择默默承受，做到爱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敌人，不在乎身体行动上的自由，而更在乎思想精神上的自由，认为真理能让人自由，只要你信上帝，上帝知道，你不要讲。正如东北大学秘书长周经文所说，读史啊，使张将军的人生得通，而皈依上帝而使他人生得达，信仰的力量使张学良超脱尘世，抛却世间的一切烦恼，淡泊名利，无怨无悔，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啊。张学良不仅自己作诗写字，还善品鉴，喜收藏，广交文人雅士，是民国时期收藏界最负盛名的四公子之一。按照张学良自己的说法啊，说我当年在北方，我算是差不多第二，就不能说第一，我在要是第二个就不算头一个，就这么讲，我从前没有旁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个人管道也有，拍卖的也有，一种嗜好。张学良曾经收藏古代书画600余件，其中有王献之的《丙舍帖》，小李将军的《海事图》，董源的《山水卷》，郭熙的《翰林图》，宋徽宗的《射书》，米友仁的《云山图》等等，均为珍品。九一八事变以后，这批藏品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张学良收藏了好多明朝的古董画，后来被卖掉，唯独明朝的书法张学良一直珍藏。张学良晚年曾说呀，那个书法我都留着，我很喜欢书法，我留着现在恐怕在台湾呢，要拿出明代的书法也是不容易的，我专门留有明代的，清代的当然我也有，现在差不多都没有了，我原来留书法留很多很多，明代的书法恐怕是我收的最多的，还有扇面，大的收不起了，明代的书法扇面，明朝有名的这些人，我差不多几乎没有没收到的。明四大家，明朝这个所谓画工精美，我就成套的，有的没收到，收不到，在大陆还可以，在台湾很难收到。为了得到书圣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一幅字，张学良啊，不惜千金求一字。他曾经回忆说，说我有一幅字，我当年是花3万块钱的，29个字，就29个字，我花3万块，一字千金呢。据说现在这幅字被日本横滨博物馆所收藏了。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着，张学良的书法确实是经过高人指点的，所以啊，如果藏家珍藏有少帅的一幅墨宝，千万别怀疑，很有可能就是真迹。傅抱石生于1904年，去世1965年，原名长生，瑞林，号抱石斋主人，生于江西南昌，祖籍啊是江西的新余，是一位现代画家。早年他曾经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呢，执教于中央大学。1949年以后，曾经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等职，善画山水。中年创为抱石村，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尤善做全瀑雨雾之景。晚年多作大赋啊，气魄雄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人物画呢，多作仕女啊、高士，形象高古，著有《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等等等等。2016年的6月5日，艺术大师傅抱石剧作《云中君和大司命》现身保利春拍，以 1.6 亿元起拍，竞价迅速过2亿，最终以2.3亿元成交。2017年的6月5日，

音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著名画家傅抱石的成长经历不算坎坷，但也很曲折。他1904年10月5日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修伞匠人家，祖籍江西新余。少年家贫啊，11岁在瓷器店学徒，自学书法、篆刻和绘画。1921年他以第一名免试升入省立第一师范。当时啊，他在制印之余开始读了一些古代画史的画论，尤其是看到石涛的《我用我法》，是顿开茅塞。他更欣赏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在踏上艺术道路的初始，傅抱石啊，首先把用于谋生的刻字转移到了艺术状态的篆刻上，一本赵之谦二金蝶印谱成了他最初的范本和教科书。他不断模仿，使之习赵印章是真伪难辨，连教他刻字的师傅呢也为之赞叹。从此南昌城里不断有赵之谦的印章出现，好事者常常是津津乐道，而傅抱石呢也多了一条养家的生路。第一师范中的印痴成了南昌城里的知名人物。在第一师范的这段时间啊，他不断的去旧书店，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虾尊者传》当中的一句“我用我法”时，傅抱石是顿开茅塞，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欣赏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他用很多的时间啊去读史论著作，并开始研究画史画论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从顾恺之的《魏晋圣流画赞》到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他都一一涉猎。1925年年仅22岁的学生傅抱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述概》。1926年傅抱石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并留校任教于附小。他又开始了摹印学的写作，把自己多年以来制印的体会融于其中。显然啊，傅抱石对史论的兴趣啊，为他未来在绘画上的成就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表明了他艺术人生的一个显著特色。1929年，傅抱石为编写教学讲义又完成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一书。在这本书里啊，傅抱石提出了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人品、学步、 天才，还提出了提高中国绘画的价值和增进中国绘画对于世界贡献的动力及信仰的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艺术的一些独特思考。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傅抱石结识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在他的鼎力推荐下，傅抱石获得了公派赴日留学的机会。1933年3月，傅抱石在上海登上了赴日本的轮船。在《百年春秋》这本书当中，记录了著名画家傅抱石和日本老师的交往故事。下面呢，我给您说说。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留学期间，教授骨学、血管学、神经学的藤野研究郎老师以治学严谨、诚恳热情，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无独有偶啊，我国当代画坛巨匠傅抱石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同样遇到了一位令他一辈子尊重感恩的老师金原省吾。1933年8月，而立之年的傅抱石第二次赴日本留学，考入了东京帝国美术学校，拜于著名美术史学家金原省吾的门下，学习东方美术史和雕塑，同时开始对中国绘画史进行系统而又专业的研究。金原省吾是著名的东方美术史家，早稻田大学的博士，著有《东洋画概论》《唐代之绘画》《宋代之绘画》等十余部理论著作。据金原省吾的夫人的日记披露啊，傅抱石初次拜会老师的时候，因为口语欠佳，只能在纸上进行笔谈。尽管交谈很不顺畅，但两个人心有灵犀，不时在安静之中传出一阵笑声。金原省吾对这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怀有极大的好感，在日记中写道，傅抱石君来了，他申请入研究科，他带来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及傅抱石所造印稿，他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画论，一是学雕塑。我的第一位弟子竟然是中国人，真是奇妙的缘分。后来他在傅抱石译著的《唐宋之绘画序文》当中写道，君心其志，留学给予我国，得与君亲接，于君之温雅精致之性情，迷深亲爱之念，君之业孜孜努力，学艺之态度，于最为欣喜。傅抱石在日本一面师承金原省吾攻读画论画史，一面不停地作画制印，还潜心研究学术，著写了《中国绘画理论》《苦瓜和尚年表》等书稿以及文章。当时啊，一位名叫伊势专一郎的日本学者写了一篇题为《自顾恺之至京浩山水画史》的论文，被日本同仁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力作，称之为一扫群言独有君，大有瞧不起中国人的狂妄之意。但内中谬误很多，赋予强烈民族责任感的傅抱石当即就著写了《论顾恺之至京浩之山水画史问题》，发表在《美之国》杂志上，逐一批驳，写的是有理有据，有时得到了金原省吾先生的称赞。1934年7月，傅抱石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回国，一路上他多次给金原省吾先生写信报告自己的情况，说一行平安无事，犹望世念为感，在上海南京各处对于先生高深之学理无不详细申说，故中华友人皆望生能长期向先生研究，此亦生之愿望也。晚在南昌曾悟各方面之名流学者，无不以先生之伟大学问、亲爱之精神努力宣传，实认为此生最大之幸福。1934年底啊，傅抱石在信中还提及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你在此休息中研究石涛，先将其评传写成不为业事，桥本观雪士曾言，欲写石涛之评传为不可能，晚今免为之。 傅抱石以此激励自己向更深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学术目标挺进。1935年，傅抱石得到金元省吴先生的热情帮助和鼎力支持，在日本成功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5月10日至14日啊，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在东京银座最高档的美术展览场所松坂屋举行，为期5天，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篆刻、印谱作品共177件，其中包括绘画作品48幅、书法作品6幅、篆刻作品123方。然而在个展举办之前啊，傅抱石不免有些悲观，因为作为一个初到日本的异国青年，要想在东京举办一个展览谈何容易呢？而且地点又选择在了银座最繁华的路段，由于困难太大，傅抱石在写给老师金元省吴的信中啊，就单虑展览会场银座松坂屋能控场最佳，启先生费神托冈登先生接洽，场所最困难，冈登先生所接洽之银座松坂屋不知能否决定，生以为中国人或难成功，自未使进行便利之际，可接受松坂屋之任何条件，若松坂屋不成，就生你就银座资生堂、鸠居堂二处代供一处。仍启先生托人接洽，因生系中国人，自分之接洽必无结果，可断言也。金元省吴先生啊，爱才心切，面对学生想办个展而又困难重重，他毅然承担牵线搭桥的使命，多次托冈登先生奔走联系，最终确定下了松坂屋的场地。傅抱石获悉这一让人欣喜的消息之后，深情地说，展览会会场蒙先生复促成，将来若晚有进境，当永远铭感先生之大德也。金元省吴随后还专门为傅抱石的个展写了序，叫军吏至东渡，钻研孜孜不倦，对其所学笃实精专，君之画风温雅，此与君之生性温雅一致。由于早年受到美术教育，完成了作为美术家的教养，而之学者素质，你使君更具艺术研究者风范，且兼具治学及艺术创作两种才能，从而造就了理想的中国文人画人才。君之画风温而不锐，和而不重，使人乐于接受，切以此为参观本展览万人之同感，而绝非于一人之所想也。这段话的意思啊，属于半文半白，您要仔细听呢还是能听明白。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在夸赞傅抱石的画作很好，易于观众接受。那他的这次个展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个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篆刻作品，有些有边款的印章需要用架在一旁的高倍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如不求问答边款刻有诸葛亮前出师表，全文634个字，采方舟西渡若刻有屈原的离骚全文和序跋共2765字。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购买了傅抱石的图章、书法和画稿。展览会上，傅抱石应邀现场刻印表演，众多日本记者和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纷纷倾倒。第二天啊，日本报纸引用横山大观的话作为标题，叫中国篆刻神手傅抱石胜过米低神手，还配以现场拍摄的照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金元省吴在他的日记当中写道，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的展览会终于成功了。金元夫人在日记当中也写道，展览会十分热闹， 衡山大观先生在展览场上看了近三个小时，又买了画，佐藤春夫先生买了印章，松坂屋也说连想也没想到会办得这么热闹，他们非常高兴。而这次展览的成功，一方面积极扩大了中国书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傅抱石此后的艺术之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个展结束以后，为了感谢金原省吾先生热情无私的帮助，傅抱石自其个展部分作品照片一册赠送金原省吾，册前还附了个人照片一张，并提款乙亥五月举行个展于东京。吾师金原先生曾予以非常之援助，诚感激无涯也。原将作品写真组为一册奉作纪念，后学傅抱石成。不久远在日本留学的傅抱石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不得不丢下一切于六月匆忙回国。临行前他将傅抱石自造印稿和裱好的未裱的已完成的而未提款的和未画完的画，还有著作文稿印章纸笔画具全部寄放在了金原省吾老师家中。金原省吾啊，代为保存的这些东西后来一件不少的被捐赠给日本帝国美术学校，如今全都陈放在了武藏野美术大学内。1935年10月，傅抱石在给老师的信中深情地写道，现在远望海天何胜伤感，诚不知何日再与先生共商艺术也。1936年，金原省吾给傅抱石寄去了毕业证书。傅抱石在回信当中汇报了工作状况后说，先母之丧事及诸种不愉快之事，身体上感觉非常不健康，已甚瘦弱，不如在东京矣，因此许多之研究计划不能进行也。时返国将年，无时不悬念先生及感激先生，即妻子异常报无限感谢，故使每次执笔作画均有如万语千言书写不尽。仅阳春三月，江南草长，回首东方，万感咸集，上野之鹰响又将散矣，先生有暇，万起长赐教言，至和至导。1947年，傅抱石最后一次给金原省吾写信，无限伤感地说，知先生念我甚切，夜甚感谢，并敌之风景与西敌之幽邃想如当年，何日得重登先生之堂，一清吉祥也。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内心对老师的深切思念和感恩之情。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影，触摸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笔